下雨天的周末不想出去，但是同时又很想看演出，怎么办呢？在家里只用把广播打开，同时呢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的现场绝对可以震翻你的双耳和双眼。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先简单的预告一下哈，今天直播间当中呢，光是外带的扩音箱就来了三只，然后每一位表演者他们身上的服装啊，真的你一定要看一下视频，非常的养眼。这支乐队到底是谁呢？17:05，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认识这样的一支乐队。他们成立于2005年，不过长达11年的时间一直坚守在幕后工作。 人山落海，一旦能过地，自流马龙，我里边的继续。 直到2016年春节，他们回家，在回家的途中，久违的乡音让他们眼眶湿润。最终决定走向幕前，也就有了今晚的三世十里乐队。 我在水拉快点醒来，我们在赶路打，拥挤的人群，闪烁的霓虹，微风也轻轻地送。一路匆匆到了台地，忘了回家的路啊！一路荆棘，时光在漂移，明天在哪里？ 今晚我们听到的这些作品，他们的创作时间横跨了十几年，让我们欢迎三世十里乐队。 啊，干杯吧！北京多么迷人的夜晚，是你说是想你说想。 好，欢迎各位，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马上有请到的是三世十里乐队，带来他们今天的第一首表演曲目。这个歌的歌名呢挺酷的，叫做妈妈为你点亮的灯火。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呢？欢迎三世十里。好，由于我们这个设备的原因呢，还是需要先跟大家调整一下。刚才我们也是大概的听到了一下在现场的我们的整个阵容，在现场发出来的他们的声响是一个怎样震撼的一个感觉。此刻我们听到作品呢，就是三世十里乐队的阉割。先感受一下阉割，然后稍后调整之后重新带来刚才我们的作品。 Yeah.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三世十里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听到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阉割这样的作品呢，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惬意，很符合周六应该有的状态啊。阉就是这个起的阉的那个阉。想象一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今天的天色，前面呢是烟雾缭绕的，如果不开车的话，那个画面应该很美。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三生十里乐队做客。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间当中的设备非常之多，他们的服装呢也非常的漂亮。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前面的第一首作品没有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再度的欢迎三世十里乐队带来妈妈为你点亮的灯火，来吧。 心里的大情话，雨花的故事，雨花的心灵，等待。 就问大家嗨不嗨，过不过瘾。刚才我们听到是三世十里乐队现场为我们演唱的《妈妈为你点亮的灯火》。如果你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看着他们这个服装啊，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然后再听着他们这样的音乐风格，听完整首作品真的是忍不住的想要把你眼前的酒给干掉。当然这都是纯粹的幻想啊，首先酒没有。另外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话，赶紧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窗口，首先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在今年的时候呢，他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哎呀喂，听完第一首作品呢，你也是忍不住的想要哎呀喂一下。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三世十里乐队，欢迎各位。来请大家拿着各自的这个手中的麦克风跟大家打声招呼哈。乐队当中一共来了五位、 大家好， 这是主唱 啊，主唱吴雨夜， 哎，主唱是吴雨夜，然后这支乐队也是你组建起来的哈。 对对对， 200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对对， 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哎呀喂》这张专辑才正式的出来， 对对， 这13年的时间在。 一直在就是创作，当然这其中只是一部分，其实也还有很多很多哈，其实不少，反正现在就是先做出来，就是这个 LV 这个 幕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其实我们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当中的现场非常丰富的乐器，在我们直播之前全部都是吴雨夜老师自己一个人来组装完成的。 对对， 你简直就是工程师。好，既是工程师又是主唱，那除了吴雨夜还有其他的，要不然你帮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就是，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的爱人，然后也是我们的鼓手，然后那个苗族的姑娘，然后和其实我们一起，在一起玩很多年了，这好多歌，其实也有很多是他弄的哈。 讲真，这个鼓手是见了不少，但是穿成苗族服装呢，然后还带着这个前面这个首饰，还可以打鼓打得这么的潇洒的，很少见。 对。对， 有话说哈。 对，但他现在是，其实他现在这个是侗族。 哦，侗族的服装。 侗族服装，因为嫁给那个侗族的，算是侗族了。 哦，抱歉，抱歉，抱歉，这是侗族的服装。然后这是我们的鼓手，同时也是主唱哈，也会唱歌。 对对对，也在唱。 好，另外三位分别是， 那个这个是。就是我们两个之后，然后这个是就是白哥萨克斯，老白，然后他是说我们乐队最早加入的一个， 不是我们那个娱乐最王牌的老白啊，娱乐最王牌老白如果可以吹萨克斯也是很厉害的了。OK， 老白吹萨克斯的，然后刚才在我们直播之前呢也是吹了一段非常的酷炫，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展示给大家的。好，欢迎白老师。另外呢两位。 然后这个是贝斯手小豪，这也是加入了很长时间的了，因为乐队的一直在做就是这张 LV 的录音基本上贝斯都是他录的。 看起来非常年轻的一小伙。 对，现在是音乐学院的小伙。 哦，这是贝斯手 对，然后这是吉他手胡凯。 胡凯 这也是音乐学院出来的，但出来了好几年了，吉他弹得非常好。 好的， 帅。 五位我们现在都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带来今天的第二首曲目好不好？前面听到第一首是妈妈为你点亮的灯火，紧接着我们来的这首作品呢叫做梦的故乡，同样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爱呀喂》当中，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没办法完整的听完，但是我们尽量可以完整的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三个窗口可以听到以下这首梦的故乡。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送给各位了。 遥远天边，思念的圆圈，月亮的追寻，太阳的踪影，梦中的姑娘是否还在唱？我的爱，梦的天堂，五彩的晚霞。天使的家，午夜星辰，梦的故乡，梦中的姑娘是否也在望？不懂星空，爱的河流，爱的姑娘在世纪中传唱，忧伤的旋律在寻找的家的方向，你的怀抱牵着我的肩膀，如今的你悄悄地走向远方，你可知道我梦的故乡，你就是我，我梦的故乡。咿哟咿哟咿远方。 时间的关系，这首梦的故乡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等会儿见。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起舞台，然后把早亮的灯，太阳走了月亮来，就可发一趟海放飞， 一壶酒塞满杯，哈嘎阿妹把手撑，冬天的歌的家务秒动两家烟云追，啊哥哥啊哥哥，阿妹心中的光，阿妹妹阿妹妹，阿哥心中的雨，东家的阿哥跟娘上船，廖家的阿妹都跳出家，阿哥唱起来阿妹来喝，阿妹跳舞来阿哥迎合，我们不求生生世世，我们只求一个黑哥，白天辛劳天晚上好，夜来迷离都在鸳鸯， 歌里唱到董家的阿哥赶牛上春，苗家的阿妹手巧持家，这首歌名叫做阿咧咧，哎，听到这一句真的是忍不住的阿咧咧，所以这是你们两个人的情歌吗？来， 这个歌 啊， 本身 啊没问题，拿那个麦 OK 的。 这个歌本身就是啊，比较侗族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曲调 啊， 然后也是根据我们俩啊认识到后来的那么十几年。 别，很古老的曲调跟你们俩没关系。但你们觉得这个曲调可以套到自己身上哈、啊？ 对，不是，这确实是侗族民间的一个，就是，但它有这个调，但是很短，可能就是那么四句 啊、 这种感觉，我觉得，它也是，就是侗族里面也是，描绘了这种就是载歌载舞，然后。 可是你们现在这个音乐类型听起来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甚至有那种嘻哈说唱的感觉在。你们是怎么样去丰富出来这样的一首作品？你现在给这样的音乐怎么样定位呢？ 就是因为我本身虽然我是侗族的，我从小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个人又把那个侗族的这些就是元素和一些摇滚乐的元素，然后我觉得加入摇滚乐的时候，我感觉还是不够活，然后我所以中间加了一段那个说唱，就是那个说的那个也不叫说唱了，就是那么有一件独白吧。 我觉得太酷了呀！这样的风格是你们自己的定位的一个风格，算是摇滚乐队。 对，就是自己认为就是民族摇滚嘛。 这个民族就是民间的一些纯粹的，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一些小调，

从家里面搬到大文多金儿子背了天地的信仰为母颠簸着去向一走天空的碧水带着沉沙的金色树叶微风打破屋檐花开花谢身边在无息中告别从鸟里面白露大文不见要喊两从鸟里面白露大文多见 很好听的哎呀喂，这首歌我觉得听完以后会忍不住的想要叹一口气说一声哎呀喂，有一点感觉经历过一些故事的。哎呀喂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哎呀喂其实就是我自己对生命和生活和就是我感知社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就是一个表态，也就是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写下那么一首歌，因为生命本来就太短暂了，然后这么一回忆一晃就过去了，感觉 我觉得特别是在演唱那个用那个假声演唱的那一段，我觉得有一种悲怆的感觉在。 对，因为无奈，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看 就只能是无奈， 你只能静看，你改变不了什么。 嗯， 当时就是也是因为我当时到那个做，那时候还是做那个录音师啊，天天帮别人录音，然后每回下班很晚，嗯，走到天桥上面，感觉就是那个时光流逝，车来回的走，自己到那里就看这个人来人往，也不知道自己就好像一下子很渺小，就是那种感觉。 哎呀喂这张作品当中一共是收录了有12首作品， 对对， 这12首作品都是这十几年期间你自己慢慢累积出来的。 不是，其实我这个人是挺奇怪的，就是有很多歌可能我到初中就写歌了，然后就一直放着，现在堆那么可能有10来首歌，但真正就是做出来，其实现在就是我都是这种歌都是以前写的，然后就是写了有的长的有10几年，然后短的最近几年，反正最近我就是说 从100多首的作品当中挑选出来12首挺难的一件事儿。 不是，其实我觉得有的会更好，因为就不过就是每首歌对我来说都挺重要，就是这是一个故事，每个这是说最后就选这个呢，就是因为之前嘛我老到自己到唱到玩，然后怎么加进来之后我们就觉得这几首可能更容易，就是我们做出来，因为更难把握之后的歌，就是现在的歌，感觉那我们就先试一下。 所以你的每一首作品背后都是自己真实经历过的故事。 对，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而且和别人写歌有点不一样，就是可能也有一部分和我写歌一样，就是我都是先有词再有曲的，没有一首是先有曲再有词的。 那所有词都是你当时的一种感叹。 对对对，我会有感触之后感触吧，就是我对每件事有感触之后，我都会做一个小本子，然后记下来，然后我就会给它铺上去。好， 在刚才这首 IRV 的演唱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唱法有一点像500的感觉。 其实不知道，因为500的歌听得很少，基本上没听，因为我本身听歌的话平常也听得比较少，说老实话，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歌听来听去，就是对我来说会改变我的那种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周杰伦 live show。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地有心无限，要里面奔跑，你要里面思考，流行里面感受每一个。 Live Show， 今晚我们认识这样的一支乐队，他们成立于2005年，不过长达11年的时间一直坚守在幕后工作。 人山如海，一浪能过地，车流马龙，玻璃里边的 直到2016年春节，他们回家，在回家的途中，久违的乡音让他们眼眶湿润。最终决定走向幕前，也就有了今晚的三世十里乐队。 欢迎你醒来，我们在赶路打拥挤的人群，闪烁的霓虹，微风也轻轻地说，一路匆匆抱着太极，忘了回家的路啊，一路荆棘时光在飘移，明天在哪里。 今晚我们听到的这些作品，他们的创作时间横跨了十几年，让我们欢迎三世十里乐队。 北京多么迷人的夜晚，是你说是想你说想。 18:06，欢迎各位在周六的傍晚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光临974 Live Show。下雨天不想出门又想看演出，没办法，只好把广播声音开大一点。另外呢，可以把视频同样的打开，在家里在车里就可以看一场非常高水准的演唱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三世十里乐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前面呢我们听到了主唱自己单独的演唱，也说了这个主唱啊和鼓手他们俩是一对儿，那是一对儿的话是不是得有两个人的合作嘞？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二人的合作，歌名叫做乡间原野。再度的欢迎三世十里乐队。 咿呦呀咿呦咿呦 非常美好的一幅乡野画卷，这首歌词语叫做《乡间原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三世十里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乡间原野，也是来自于二位的合作。讲真啊，这个北群这个一嗓子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太厉害了呀，这就是标准的山歌的一个印象。这首歌曲是你们什么时候创作出来的？ 啊，这个是16年。 嗯 啊，16年我去他家，然后他家不是刚到河边吗？ 嗯， 他家就是一个叫双河的地方，刚好是两条河一个 交汇处。 交汇处， 嗯， 然后他家刚好在这个交汇点上。 哦， 然后风景特别美，然后我吃完那个就是下午饭之后，我拿一个椅子往那一坐，哎呀，就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等一等，我们有这个午餐和晚餐，你这个下午饭指的是下午茶的时间吗？ 没有，因为他们可能的苗族特别好客，可能那个他 一天好几顿是吗？ 对，就生怕我饿着，老给我加餐，天天就是还没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又叫我吃饭那种。 你认识北群之前一定是个瘦子吧？ 就是 以前我认识他之前117，现在160。 哎呦，这甜蜜的负担真的是了不得。北群也是很厉害啊，自己会很多很多乐器，但你本身是学美术的。 对啊，从那个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美术的。 你是认识雨夜之后开始做音乐的，还是原本就玩音乐？ 对对对对， 之后开始学习的，还是你包括现在会架子鼓什么的？ 之后就都是他之后。 现在除了会这个架子鼓，还有琵琶，还有非洲鼓等等乐器，都是在这个期间当中你不断学习的。 对啊，就是原来跟他一起在弄那个棚的时候自己。 这个我补充一句啊，因为啊，当时我们俩来北京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做，然后基本上能自己完成这个作品的啊，配器啊什么都能完成。但是他的话确实是，当时我就是想让他学习更多的这些就是音乐。 哎呦， 我就开始做了排练房了，就做排练房，做录音棚，然后做的就是圈里面也还行，就是大家搞乐队的可能有大部分吧都认识，然后一来一往的就厉害的，就像那种国内一线的赶紧就学一下。就是 你说这画风在人家这女士口中就是为了爱情然后开始学乐器，然后到这个男士口中就是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让他学一学就学会这些了。好吧，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常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乡间原野，接下来听到叫初来歌场。初来歌场也是二位的对唱哈。 对，也不算对唱，就是各唱一段，它也叫是对唱吧，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赶歌场，就像赶集似的，然后就男女见面了过来一段，然后就先问个好，意思就相互的。 你们那边男女见面是跟赶集似的呀？ 不是，就是那个，因为那个这边就没有，我们叫歌集不是去买东西的，去唱歌 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对歌的那种场合。 对， 其实就是唱山歌。 就我们说某月某日可能我们去赶歌集去，就是像这边赶集买东西的，那边没有东西卖，当然也有吃，人多嘛，就是，但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去找有缘人，然后唱唱歌。 好吧，各位，接下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让我们一起相聚在初来歌场，继续的欢迎三十十里乐队。 我 真好听，初来歌场，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也很妙哈。男生唱的是才学唱歌，唱的不好，才来歌场，有妹来教。然后女生对的是你唱的歌唱的好，路遥知马力，我妹怎敢教。这样的对话是两个人就算是看上对方了，还算是。 不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探、 啊、 就是试探，就是试探对方的那个，就是现在是两个人刚见面 啊， 有意思，看外表有意思了 啊， 现在才开始来那么一段，我试一下水， 来才学。 对对对 啊，那如果是我看不上你呢？那是也是通过歌曲来表达出来吗？ 这个东西也不是看不上，就外表上直接看，肯定就是不会对眼的，可能就是。就错过了，就是 啊， 基本上都哎看啊，这个人还不错，就像我们外面一样的，你要去外面是吧？谈个对象，你肯定第一 对演员 啊，对对对， 嗯， 挺舒服的，那你才想有交往下去的这个。 这样的形式现在在这个家乡还是有的，是吧？ 啊，有的，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现在的话人更多，但是没有以前那种氛围那么浓了。 嗯、 现在因为毕竟是年轻人都出来了。 那以前是多久会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呢？ 其实 每个月都有一次啊。 对对，就是有大，但是一年中可能就像3月3、6月6，啊，可能还有个7月这样的。 是大会。 对对对，对 嗯、 这个就是。就非常多，就是人山人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啊。 但平常的这种小的那可多了，就是像赶集似的，这非常多。嗯， 讲起来好像有一点无奈哈，好像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以前的这个传统的习俗，现在渐渐的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辉煌了。 对， 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三十实力乐队带来的一张专辑叫做《魔域动音上》。 对对对，因为这张专辑之前，因为我想把它就是一次性给出了，就是后来我觉得这动歌的这种曲调这种还挺多的，我觉得一下重都有点太就是有点尬，有点仓促，然后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到我手里面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歌就是还挺多的，然后我想把它分那么上中下三个，那么慢慢的给它做出来。 听到魔域动音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以为会是推广这个侗族音乐的一些大歌啊，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到，但仔细听这个专辑当中好像很多都是一些小调。 对，因为那个之前就是大哥这个从50年代啊、 嗯、 我们改革开放了之后就是已经慢慢的人就挖掘了，就我想做的就是现在大哥可能 大家已经熟悉一些了， 对，大家都很知道、 嗯、 就是知道的哦，大哥原来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把现在再一个还有一个就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侗族的人嘛，他现在都推广这个大哥的这个，但所以我也不去就是谈这个就是再去做这个重复的东西、 嗯、 而且他反而就我补个他的空，然后他做大哥，那我就把这个小曲小调给全部弄出来， 哎 刚好就是一个互补嘛。 小曲小调反而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 就大家听到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以前你们生活状态是那个样子的，然后你们会有这种样的种种的习俗。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初来歌场，接下来要分享这首作品呢叫做嫁歌。嫁歌是婚礼的时候会演唱的吗？ 嫁歌就是其实侗苗族也有、 嗯、 但是版本有点不一样 啊、嗯 然后到嫁歌就是因为像以前嘛，现在可能有电话有什么的了，就没有可能没有这个一说了。 嗯。 但就是到像我们小时候，你要是嫁个闺女是吧？就是说从小啊养大不容易，说嫁了这个等于就是嫁出去了。比如以前的古话说，嫁出去的你泼出去的水，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就回来可能就是客了。 嗯 是吧、就是、 所以是有点悲伤的这样一个曲调。 对对，应该是那天是虽然是很高兴的日子，但是其实作为母亲和那个女儿就是分别了嘛，一下子以前都是、 嗯、 哎自家闺女这么一嫁出去，就是经过了这个仪式之后，那咱们就是客人了，你只能是每年来看看我，可能来家那么走那么一两趟是吧、嗯、 好的、 就是、 马上我们就把这首嫁歌呈现给各位，再度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那个闹本努里亚好年哟一无 孤独之歌来自于三世十里乐队。有的时候孤独是浪漫的一件事儿，有的时候呢孤独是挺心塞的。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如果光听音乐演奏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浪漫的，然后这个吴雨夜一旦演唱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开心那种孤独的那种心塞的感觉在。孤独之歌也是一个民间小调是吗？ 这首歌其实就是我一个远就是说远听的一个小叔和我是一个堂的，我们那边说就是但是他就是他有个那个就是大伯他有个大伯，然后是天生的是一个残疾一辈子未娶然后就是特别孤独，然后他这也是，但是我这个小叔已经过世了，就是我也是前年吧，我回家的时候他就是癌症晚期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和我们聊一下。 这首歌你是为小叔所量身打造出来的一首作品？ 对，就是他有个遗憾，因为他那个他特别也是非常热爱音乐但一直没有从事这个，所以对他是很遗憾的，所以他刚好说我干这个的，说他就是说你回家了，要不我们两个买个1800嘛，当时那个小巷的卖唱的，我们就公园卖唱去吧。他说我人生最后的一段其实就是我想走的这个路然后也没有实现，然后他就把他大伯的这个就是天生残疾，说我小时候老听到一个人孤独的不行了，就是因为没有孩子，人老了之后很无助，老到哼那么一个小曲调，然后他也是病殃殃的给我哼了一下，然后我特别有感触，然后他也希望我做这个把这个做出来，然后这个当时也是本地的一个调，但是被他哼了之后有另一番风味了那个味道完全就改变了。 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好在这首歌曲它营造出来的那个曲调，我觉得是温暖的一个曲调这样一个状态 跟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嘛。 对，是 对。但当时他给我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我就回家就给他弄下，你看这个哥哥特别傻，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拍子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追求的，因为他说那个东西，就因为他不就是像民间就是就是随便哼一哼的一个这样很悲伤的小调然后我就给他这样就是比较原版吧呈现了，所以我没有去修他的节奏，就所以很傻，没法做成那种很急的节奏。 是每个人对于孤独的感知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在孤独时候的状态也不太一样，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一个孤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的话，我觉得希望这首孤独之歌可以带给你一份温暖在。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孤独之歌，也是来自于魔域动音上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呢叫做略版略。哎，光听这个略版略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歌到我们老家来说也可以叫七月之歌，因为这个歌只有 七月之歌还是七月之歌？ 对，七月，六月，七月 啊，七月之歌。 对，因为这个歌到只有在七月的指定的场合上才会唱这首歌，一年就一次。 哦，你说以前的时候？ 对。 现在还会演唱吗？ 现在基本上会唱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了，年轻基本上没有，就那老的可能特别老的还会。 这一点也是挺悲伤的吧，就是以前的这个传统的侗族的音乐现在是在逐渐的消失当中去。 对，说到这首歌就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小婶，就是我叔叔的那个，因为我小叔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歌师嘛，就这个歌回去的时候是他就是还有这么一首歌挺有意思的，我说你哼哼给我听，他一哼我就着迷了，而且这首歌传说就是特别老，你看他的歌词里面其实有说到洛阳就这个侗族历史留下来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因为是都是他搬上搬下，就当时都到洛阳城是比较有名的嘛，当时是说可能就是皇城嘛，就是等于是吧 来，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把略版略先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对。 唱完以后，然后再跟大家讲述一下这背后很多的故事。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的收看呢？把耳机和音量声音开大一点，仔细听好。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三世十里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和古时皇城洛阳有关的一首歌曲略版略，我们现场的呈现给各位。版略，哎，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就是给那种家庭现在孩子正在学说话的阶段听，因为中间反复在那个爸爸爸爸爸爸，听着听着可能就会忍不住的跟着一起来说哈。这也是一首曾经的作品了，当时是每年七月份的时候，只有七月份的时候可以唱。 对对对对。 那现在呢？现在听到这首歌人越来越少了，是吧？ 就是可能最近十来年，可能 会唱的老的可能有很小一部分人还会唱，但是唱的场合确实是少之又少。 所以你们发行这个《魔域动音》这张专辑的目的，其实也是希望把更多的大家忽略掉的侗族民间的一些小调给传出来，让更多人可以听到。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的歌就是对我来说这个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再不做，可能假如我不做，再有侗族的人们也不做的话，可能再过10年也许就没了。 嗯， 就是这样的，就曾经很流行的，或者是到民间也很像的一首歌，就是吧，很多人在唱的歌，慢慢的就那么就没了，就是文化就是这样。现在 《魔域动音》上这张专辑当中呢，现在一共有6首作品，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呈现给了各位4首歌曲，那之后还有中和夏是吧？ 对对对， 分别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嗯，这个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现在想从配器上，想改变一下这种现在的这种形态。嗯， 哦，你说中和下的风格可能跟上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对，我就是想做，因为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没什么改变，也没什么改动，但我之后也不会改动。我想从，乐器上，可能我会就是编曲上，可能我会稍微的变一下。 嗯，我觉得今天2个小时直播挺有意思的。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插电这样的形式，让大家感受到三世十里乐队在插电的时候，摇滚跟这个侗族的歌曲结合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紧接着后一小时呢，就完全不插电了。然后这样的风格其实也是更接近于以前的那样的样貌哈。 嗯，对，如果要电板这个要电声化的话，我觉得会破坏它以前有的律动和那些东西。有的歌我觉得甚至就是不用停都挺好的。就是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次 Live Show。 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属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属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次 Live Show。 97次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乐队呢是三世十里乐队。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演出只能到这里了。此刻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呢，叫做《在侗乡》。他们的专辑现在网上有，然后实体专辑也有。 对对对， 是大家都可以买到的哈。两张专辑，一个是《爱亚威》，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魔域动音》，都是可以买到的。 对对对， 嗯，当然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样的音乐。另外呢，如果说你想关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你们哈。 对对，可以。 新浪微博是什么？真的很不会宣传自己。 就是希望吧，大家就多多支持，多听就行了。 新浪微博名就叫三世十里乐队吗？ 没有，吴雨夜三世十里乐队。 吴雨夜三世十里乐队，吴是口天吴，雨就雨天的雨，下夜晚的夜，吴雨夜。好的，感谢各位今天做客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演到这里，感觉没有特别嗨哈，等下回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对对，好的好的。 好，谢谢各位。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7次大幕秀。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此刻我们听到作品叫做《在侗乡》。明天同一时间97次大幕秀，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拜拜。 少女的一群漫无相恋，多情的蝴蝶流连花间。